哈利波特与密室第十章失控的游走球第25集。 自从发生了那次小精灵的灾难事件后，洛哈特教授就再也不把活物带进课堂了。现在他把自己写的书大段大段地念给学生们听，有时候还把一些富有戏剧性的片段表演出来。他一般挑选哈利协助他重现当时的场景。到目前为止，哈利被迫扮演的角色有一个被施了土泡泡咒经洛哈特治愈的淳朴的特兰西瓦尼亚村民，一个患了鼻伤风的喜马拉雅山雪人，还有一个吸血鬼。自从洛哈特跟他打过交道后，他就不吃别的，只吃莴苣了。这一节黑魔法防御术课，哈利又被拖到了前面，这次是扮演一个狼人。哈利本来是不想合作的，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必须让洛哈特保持心情愉快。 教得好，哈利，太像了。然后行不行由你，我猛扑过去，就像这样，砰的把他摔倒，这样，我用一只手把他摁在地上，另一只手拿着魔杖抵住他的喉咙，然后我缓了缓劲儿，用剩下来的力气施了非常复杂的恢复人形咒，他发出一声凄惨的呻吟。哈利，接着叫唤，哇，再高一些，哇，很好。他身上的毛消失了，大尖牙缩回去了，他重新变成了一个人，简单而有效。又有一个村子会永远记住我这位大英雄，我使他们摆脱了每月一次受狼人袭击的恐慌。 下课铃响了，洛哈特站了起来。 家庭作业，就我战胜沃加狼人的事迹写一首诗，写得最好的将得到几本作者亲笔签名的《会魔法的我》。 同学们开始离开，哈利回到教室后排，罗恩和赫敏正在那里等着。 可以了吗？ 哈利小声问。 等大家都走了再说， 赫敏说。 行了。 他朝洛哈特的讲台走去，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纸条，哈利和罗恩跟在他身后。 洛哈特教授， 赫敏结结巴巴地说， 我想从图书馆借这本书，希望从里面了解一些背景知识。 他举起那张纸条，手微微有些颤抖。 可是这本书在图书馆的禁书区内，所以我需要一位老师在纸条上签字。我相信这本书会帮助我理解你在《与食尸鬼同游》里讲到的慢性发作的毒液。 啊，与食尸鬼同游？ 洛哈特一边把纸条从赫敏手里接过去，一边对他露出很热情的笑容。 这大概算是我最满意的一本书了，你喜欢吗？ 啊，喜欢。 赫敏热切地说。 你用绿茶气逮住了最后那个食尸鬼，真是太机智了。 啊，我相信谁也不会反对我给全年级最优秀的学生一点额外的帮助。 洛哈特热情地说，抽出一支巨大的孔雀毛笔。 是啊，很漂亮，不是吗？ 他误解了罗恩脸上厌恶的表情。 我一般只用它在书上签名。 他在纸条上龙飞凤舞地签上一个大大的花体名字，又把纸条还给了赫敏。 这么说，哈利。 当赫敏笨手笨脚地折起纸条放进他的书包里时，洛哈特说道， 明天就是本赛季的第一场魁地奇比赛了吧，格兰芬多队对斯莱特林队，是吗？听说你是个很出色的球员，我当年也是找球手，他们要找我竞选国家队，但我情愿把毕生的精力用于消灭黑魔势力。不过如果你觉得需要开个小灶，尽管来找我，我总是乐意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能力还不太强的球员。 哈利在喉咙里含混地咕哝一声，便匆匆跟着罗恩和赫敏离开了。 我真不敢相信。 他们三个仔细研究纸条上的签名时，哈利说， 他根本没看我们想要的是什么书，因为他是个没有脑子的蠢货。 罗恩说， 管他呢，反正我们想要的东西已经弄到手了。 他才 才不是没有脑子的蠢货。 他们小跑着去图书馆时，赫敏尖声说道， 就因为他说你是全年级最优秀的学生。 走进了沉闷安静的图书馆，他们不由得放低了声音。图书管理员平斯女士是个脾气暴躁的瘦女人，活像一只营养不良的兀鹫。 强力药剂， 她怀疑地念了一遍，想从赫敏手里把纸条拿过去，但是赫敏不肯放手。 不知道我能不能留着。 赫敏喘不过气来地说。 哦，给他吧。 罗恩说着，从他紧攥着的手里一把夺过纸条，塞给了平斯女士。 我们还会给你再弄到一个亲笔签名的，凡是能保持一段时间不动的东西，洛哈特都会在上面签名的。 平斯女士举起纸条，对着光线照了照，好像在检验是不是伪造的，结果她顺利通过了检验。她昂首阔步地从高高的书架间走过去，几分钟后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本好像发霉了的大厚书。赫敏小心地把书放进书包，并注意不要走得太快，显出心里有鬼的样子。五分钟后，他们又一次躲进了哭泣的淘金娘失修的盥洗室里。赫敏驳回了罗恩的反对意见，指出只要头脑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到这里来，这样就能保证他们三个不会被人发现。哭泣的淘金娘在她的单间里放声大哭，他们不理她，她也不理他们。赫敏小心翼翼地打开强力药剂，三个人都凑上前看着那些布满水印的纸页，他们一眼就看出这本书为什么属于禁书区了。里面的有些药剂的效果可怕极了，简直令人不敢想象。书里还有一些让人看了感到很不舒服的插图，一个人似乎被从里到外翻了出来，还有一个女巫脑袋上冒出了许多双手臂。 在这里， 赫敏激动地说，找到了标着复方汤剂的那一页，上面画着几个人正在变成另外的人。哈利真诚地希望那些人脸上极度痛苦的神情是画家凭空想象出来的。 这是我见过的最复杂的药剂。 他们浏览配方时，赫敏说， 草灵虫、蚂蟥、流叶草和凉耳草。 他喃喃地念着，用手指一条条指着配料单。 这些都很容易弄到，学生的储藏柜里就有，我们可以自己去取。瞧，还有研成粉末的双脚兽的脚，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一条非洲树蛇的蛇皮碎片，那也很难弄到。当然了，还需要我们想变的那个人身上的一点东西。 对不起， 罗恩尖锐地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们想变的那个人身上的一点东西？如果有克拉布的脚趾甲在里面，我是绝不会喝的。 赫敏好像没有听见他的话，继续说， 我们现在还不用操心这个，那点东西最后才放进去呢。 罗恩哑口无言地转向哈利，而哈利又产生了另一个疑虑。 你知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偷多少东西？赫敏，非洲树蛇的蛇皮碎片，那是学生储藏柜里绝对没有的。怎么办？闯进斯内普的私人储藏室？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好主意。 赫敏啪的一声把书合上。 好吧，如果你们害怕了，想临阵脱逃，那也没什么。 他说，他的面颊上泛起两团鲜艳的红晕，眼睛比平日更加明亮。 你们知道我是不想违反校规的，在我看来，威胁麻瓜出身的人比调配一种复杂的药剂恶劣得多。不过如果你们不想弄清那是不是马尔福干的，我现在就去找平斯女士把书还给她。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居然会看到你劝说我们违反校规， 罗恩说。 好吧，说干就干，可是千万不要嚼指甲好吗？这药水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调制好？ 哈利问。这时赫敏情绪有所好转，又把书打开了。 是这样，流叶草要在满月的那天采，草灵虫要熬20天，我想如果配料都能弄到的话，有一个月就差不多了。 一个月？ 罗恩说。 等到那时，马尔福可能要把学校里的一半麻瓜都打倒了。 赫敏的眼睛眯了起来，眼看又要发火，罗恩赶紧加了一句， 不过这是我们能想到的最好方案了，那就加紧行动吧。 可是当他们准备离开盥洗室，赫敏去看看四下里有没有人时，罗恩悄悄地对哈利说， 如果你明天把马尔福从他的飞天扫帚上撞下来，就能省去好多麻烦。